在成交跌入谷底后，二手房的市场将迎来新一轮的价格下探。来自中介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呢，七月的中上旬，北京市的二手房网签量日均仅为232套，日均网签量已跌破300套。北京市的规划国土委主任魏成林和通州区的区长张立斌昨天做客了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解读了高水平规划建设城镇副中心。据了解，到2020年呢，通州人均的公园绿地面积将从9.6平方米提升到18平方米，而自行车的慢行系统也将达到630公里。24号的0:50左右，学制桥东侧的辅路已完成了坍塌回填和桥梁加固的工作。学院路的主辅路部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已恢复了交通运行。从24号开始，抢修工作已经进入了下一阶段，启动了排水管线的改移施工，并全程监测桥梁和路面的稳定性。

办公室整理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是一个好习惯。然而根据英国的一个报告显示呢，随意凌乱一点的办公桌似乎可以让思维更加清晰。研究表明，对于那些平常做事非常保守谨慎的人来说，偶尔去让办公室放纵一下，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在工作中，你的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呢？ 拿什么跟你做？